攻读若望福音第二十章。一周的第一天清晨，天还黑的时候，玛利亚·马达肋娜来到坟墓那里，看见石头已从墓门挪开了，于是他跑去见西满·伯多禄和耶稣所爱的那另一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，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，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了。伯多禄便和那另一个门徒出来，往坟墓那里去了。两人一起跑，但那另一个门徒比伯多禄跑得快，先来到了坟墓那里。他俯身看见了放着的脸布，却没有进去。随着他的西满伯多禄也来到了，进了坟墓，看见了放着的脸布，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汗巾，不同脸布放在一起，而另在一处卷着。那时先来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了，一看见就相信了。这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。然后两个门徒又回到家里去了。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边痛哭，她痛哭的时候就俯身向坟墓里面窥看，见有两位穿白衣的天使坐在安放过耶稣遗体的地方，一位在头部，一位在脚部。那两位天使对他说，女人，你哭什么？他答说，有人把我主搬走了，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了。说了这话就向后转身，见耶稣站在那里，却不知道他就是耶稣。耶稣向他说，女人，你哭什么？你找谁？他以为是园丁，就说，先生，若是你把他搬走了，请告诉我，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去取回他来。耶稣给他说，玛利亚。他便转身用希伯来话对他说，拉布尼，就是说师父。耶稣向他说，你别拉住我不放，因为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，你到我的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，我升到我的父和你们的父那里去，升到我的天主和你们的天主那里去。玛利亚·马达肋娜就去告诉门徒说，我见了主，并报告了耶稣对他所说的那些话。正是那一周的第一天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，门户都关着。耶稣来了，站在中间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见了主，便喜欢起来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就如父派遣的我，我也同样派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嘘了一口气，说，你们领受圣神吧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就给谁赦免，你们存留谁的，就给谁存留。十二人中的一个，号称迪迪摩的多默，当耶稣来时却没有和他们在一起， 别的门徒向他说，我们看见了主。但他对他们说，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孔，用我的指头探入钉孔，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绝不信。八天以后，耶稣的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。门户关着，耶稣来了，站在中间说，愿你们平安。然后对多默说，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，看看我的手吧，并伸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。不要做无信的人，但要做个有信德的人。多默回答说，我主，我天主。耶稣对他说，因为你看见了我才相信吗？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。耶稣在门徒前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，没有记在这部书上。这些所记录的是为叫你们信耶稣是墨西亚，天主子，并使你们信的人赖他的名获得生命。